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从来了解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每个姐妹，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 你让我想入非非，写了一个天使孽罪，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舞蹈，你的美就是比较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我的你我你征服大地的美，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每周我都要赞美一下，就是在周五的第一首歌当中要对你说一声你怎么这么美呢。这是来自王力宏的美，当初这首歌呢就让大家觉得很直白哈，非常的不吝惜自己的赞美。而如今呢，大张伟有一首歌叫做我怎么这么好看，我怎么这么好看。看来每个人都需要自我的肯定，也需要他人的肯定，需要来自于别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想祝福谁的话呢，请登录新浪海力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李李李雷雷雷，他说力，我今天中午啊在三里屯遇到了就是你晚上另一档节目的一位嘉宾，他叫做叶谦，他带着娃呢。对啊，周末时光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和家人在一起，所以呢也要祝福家人咯。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刘若英和他的很多好朋友演唱的我要你好好的。今天晚上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张梦瑶要送给她的好姐妹的我要你好好的。 日子里我们是谁又扮演生活中那一类的角色，各自的故事里各自精彩，相聚时候一起互相取暖。你好吗亲爱，清楚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 别改变哦。 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我一直在复习我最最亲爱的。你好吗亲爱的， 各自放心 放心的努力，我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狮子男狮子女生日快乐，不管是今天的还是明天的，如果你也想到哎，我也有朋友在八月要过生日，那你也可以送一首歌给他。还有呢，八月也是告别的季节，下面这首歌是梦梦朋友要送给好友的。你说假期就要结束了，我们又要各奔东西了，记得回来。 既然要离别，勇敢的流泪，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见，我们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 不是件简单的小事儿，他得经得起不爱，经得起离开，经得起等待。若你相信，你就是我的终点。友情之爱，爱情之爱，都是这样，要经得起离开，经得起等待。在一起时就好好的珍惜，若不在一起也好好的祝福。还是好朋友很豁达的一句话，今天晚上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周小胡朋友，想把他送给过生日的一位很重要的他。我知道他很喜欢听这档节目，他是今天过生日的，多愁善感也很勇敢的狮子女。 没有人要内疚，没需要缘由，在狮子街头就相互 保佑。 那些体贴问候，那美丽尽头，没必要一分开就变成了诅咒。 相爱这一场， 可能是为了能拥有好朋友，比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烂在心头。在最寂寞的关头，永远在左右。 时过境迁后， 后花园以后， 思念是最难缠的相守。 之后还记得你的生日，还记得你爱听的节目，还不忘了在这一天为你送上一份祝福。应该庆幸自己爱过一个善良的人，就算不能在生活中还能像曾经那样对话，但是在心底里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会默默地关怀自己。给自己时间，不要焦急，一步一步来，一天一天过，请相信生命的韧性是惊人的。好了，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先到这里，我们转个身，下半时段继续帮忙。如果你想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海里微博，一会儿见喽。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的奶， 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入围名单，林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双双入选最佳影片，吴京导演的《战狼2》也毫无悬念的入选。本届的单项奖竞争激烈，最佳男主角候选者有王学其、朱亚文、吴京等人，章子怡则和周冬雨、马思纯、苗苗、仲楚曦等人竞争最佳女主角。入围最佳影片的十部作品分别是《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芳华》《建军大业》《唐人街探案2》《七月与安生》《十八洞村》《百鸟朝凤》《无问西东》。冯小刚、刘伟强、李芳芳、吴京、陈思诚、苗月、林超贤、曾国祥入围最佳导演。中国影协驻会副主席张红介绍，这十部候选影片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组织的108名影院经理在195部入围影片中以实名制投票的形式评选出来的。从即日起到9月25号为观众投票阶段，此后将由组委会指定的选票统计中心统计出群众选出的影片提名奖五部，单项提名奖各五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收听本周最后一个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因为明天就放假休息了，周末来了。有一位70后的听众对我说，不知道我点播这首歌会不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觉得太老了，但是曾经对我们而言，周末时光里就是听着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李先生，哪里哪里，我非常懂。周末快乐。 周末无言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里跑跑带，语气大声呼喊，唱寂寞音乐说拜拜。 就没你接受这样。 真的，对于一个经历后的朋友来说，听到这首歌真的像坐上了时光机一样。在音乐面前，真的没有具体到你应该听什么，你不应该听什么，而是你觉得好听的，就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没什么不同。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在我哭泣的时候，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在我孤寂的时候。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利。 不管白天时光里我们做着什么，到了晚上呢，其实我们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要回到自己的窝啊，要睡一觉，要告别今天，一起迎来明天。然后我们的快乐悲伤其实都差不多是等量的，只不过有的人呢，他是把所有的悲伤都放在心底，自己和自己和解，很快就把坏情绪都消化掉了。而有的人呢，可能是在糟糕的那个圈子里兜得太久了， 觉得自己好像各方面都不够幸运。所以呢，希望这样的歌曲能够让你相信，我们生来其实大方向上是真的都平等的，老天给我们的都是同样的时间，包括健康，开始我们都是健健康康的，后来的后来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才造就了后来的际遇。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够知道，人只有这一辈子，所以好好生活没有错的。下面这首歌呢，我也要带给一位马上就要去另外一座城市生活的朋友，他呢今天晚上是用电视在收听我们的974白骨娘娘爱吃鱼，希望你回到你原来的城市也会更好更积极的生活。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倔强送给你，希望你对生活依然保有你最倔强最少年的模样，一切都会变好的。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并不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最爱我的人变紧张，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 老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去苏宁吧。 活动详情店内。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的更久点。不过下面这首歌呢，是本周我和你分享的最后一份音乐祝福了。明天后天也要休息，下周一的晚上9点，我会再次回到爱的更久点。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叫做《因爱闪光》。如果你看今天我发的直播帖的话，会发现我截图制作保留了很多大家的点歌单，还有你们写给我的小纸条。稍后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我将和你分享这些。如果今晚有空的话，我们一会儿见吧。谢谢你收听爱的更久点。 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因爱闪光，不去怀疑什么，重新开始，遗憾又算什么？我的生活最后得到什么？唱着唱着，青春如歌，这样或那样爱着，背对星空。